Hey, 大家好啊，我哋又啱啱完咗第一节，而家第二节开始啦。好啊，不如我哋又再介绍下先，恐防呢有啲观众呢或者听众呢唔知道我哋系边个，或者啱啱冇听到第一节嘅咁样。好啊，我系伍教练，系啊，有啲人呢就叫我做伍师傅咁样。咁呢我哋就系教泰拳啦，武龙武师大功夫啦咁样。咁今日呢我哋有几位嘉宾上咗嚟嘅。咁几位都系我啲学生嚟嘅。咁不如我哋再简单介绍下啦。好，你系。 我系 A 加铺嘅助理教练，通常人哋叫阿俊， 系 咁。咁我咧就系、是、叫阿南，咁咧系 A 加铺嘅拳手咯。 系，咁仲有一位 ，Hello， 我系 A 加铺嘅 marketing manager。 系，欢迎大家吓。好啦，我哋头先咧啱啱讲咗一啲关于去泰国练习嘅片段，不如我哋都讲下少少关于泰国嘅打泰拳嘅技术啦，好冇？哇，通常打泰拳咧，系咪有啲基本动作要做噶？ 系， 譬如要学识保护自己啦，咁样 系啊。 咁不如我哋请个家俊讲下先啦。 最初先咧就应该要学识咗点样摆个桩啦，同埋嘅 个桩个样可唔可以做下俾大家睇下？ 通常个桩咧， 我哋体育堂啊嘛，呢度系 系 啊，体育堂。我哋就可以讲多啲动作，系啊，系啊，俾人睇下。 如果打 boxing 咧，通常咧就可能会只手放低少少，但系咧打泰拳咧，因为要打争嘅关系咧，我只手就会攞高啲嘅， 即系放到上额头、眼眉个位置咁高，系咪啊？ 通常就放到上额头咁高咯，咁就可以挡人哋嘅争击啦。 好似有个小嘅盾牌放咗喺你前边咁样，系咪啊？ 系啦。 好，咁啲脚上边有冇啲咩技术？系通常只脚平排啊，因为前后脚企噶。 我哋通常会前后脚企嘅，咁咧你重嘅嗰只脚咧。即系劲抽啲嘅嗰只脚就摆后边，系咁咧就系、是、通常打泰拳咧就会只脚重啲咯，跆拳道就会踢快啲，但系泰拳一脚咧就会重好多。 系咁啊，将只重脚放后边。如果我两只脚都重咁点算啊？ 两只脚都重咧，就可以打下关斗啊，玩下呢边杀技， 即系叫平排咯咁样。因为两只脚咧，但系平排又唔系几好嘅。譬如你进退啊、前后行嘅时候、左右跳嘅时候咧，就唔系几方便，好容易会跌低咗咁样。咁啊，男有啲咩心得啊？都打咗次比赛添咯，都已经嚟。 咁我其实咧就觉得，手高系最重要咯， 系特别打拳嘅时候。 系啊， 唔手高有啲咩唔好处啊？ 咁唔手高就会有时咧，我哋人类嗰个牙臼位啊，同埋下巴咧系最微弱噶嘛，咁俾人 唔小心 揩重咗咧，就真系坐低。 你有冇试过俾人 KO 啊？ 未啊， 咁希望唔好啦。我哋知道你嚟紧都会打比赛，咁希望唔好啦。咁啊 ，Carrie 咧，头先咧，我哋第一节嗰啲片咧，有好多系你帮手拍翻嚟嘅。 系啊。 咁你觉得去到嗰个拳馆咧，有啲咩即系？特别嘢，你觉得可以？ 咁我就第一次见识啦，咁啊，当然你知我八卦噶嘛，咁我梗系去哇睇匀全场啊，拍下睇下有啲咩正嘢咁啊，介绍翻嚟俾大家。个 场都好大，我见到。 O K 噶，因为佢系啊，因为佢有浴室啦，有洗手间啦，咁即系必须嘅嘢一定有嘅，同埋咧，我再最后入去嗰度睇咧，佢系黑掹掹冇开灯，但系原来咧系有啲拳手过去 training 嗰时咧，可以喺嗰度食住。 系，我都好似见到你俾咗啲资料我咧，影啲相翻嚟咧。佢除咗可以参加朝头早嘅训练，晏昼嘅训练，或者再做 PT 之外咧，我见佢有个即系间屋喺度咧，就系包埋你可以喺度住嘅。 系啊，佢又可以住，可以食。咁如果你譬如你又可以喺个唔喺嗰度住，唔喺嗰度食咧，咁就好似阿卡莎咁样咧，做集体 training 啦， 集体 training， 跟住 就练完就走，仲留喺度瞓嘅。 系啦， 咁不如我哋讲下价钱啦，因为好多人都可能未去过泰国训练咁样，系咁，譬如佢普通做一次集体嘅训练，约莫要几多钱？ 500匹。 500匹，如果除四就当系100零蚊啫。 系啊，好平， 好抵喎，咁样系啊， 系啊。咁你 PT 都系一千匹 ，一千匹就系头先嗰个教练咁样。 系啦， 如果揾馆主系咪可能要贵啲啊？ 贵啲啊，要成差唔多10000匹啊。 10000匹啊，咁啊特别贵喎。 系啊， 咁佢馆主嘛。 系啊，因为佢话比较劲啊呢个。 系。 系啊，同埋佢未必得闲教，因为我开都问过阿 Disu 教唔教得，咁佢都拱咗第二个俾阿 Casa， 佢话佢呢一个必杀技系好劲嘅。 即系头先咧睇嗰段泰国嗰段训练嘅片嘅时候咧，头先阿南咧都讲系有个向后拉嘅动作，其实个向后拉嘅动作系意思系想摔低你嘅对手咁样，系咪？ 系。 特别系顶膝嘅时候。 因为 這個手勢呢比較威力大喎。 係。 因為我見佢拉過咁啊卡莎仔學員啦咁返到去香港曾經有一堂試過去出呢一招。 即係練習嘅時候返去。 都嘩幾犀利可以拉到成 個打光拉到去啦。 啪一聲。瞓咗喺度， 系你佢好似做咗两日嘅训练， 两日 定系一日啊？ 两日 ，好咁第一日都几辛苦，我见到你，我见过你有啲相都淤晒翻。 佢系直情淤黑色，黑到好似呢一个咪咁样噶， 系 好夸张噶，系呢度啦，呢度啦，周身背脊。肚啊，全部膝头哥肿晒、伤晒嘅。 因为其实大部分咧，嗰啲泰国人嗰啲骨硬。 系，哦，咁佢细细个开始打嘛，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唔系打职业嘅十零岁先开始学。 泰国嗰啲人系搵食噶嘛， 系打职业啊嘛，系。 所以变咗佢哋系非常之认真，唔系讲玩噶。 系，好啊，我哋好似咧仲有啲泰国嘅训练片，不如我哋睇下，我哋应该系第四节定第五节，今次系。好，第四节啦。哦，呢个就系你训练紧，呢个系你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顶紧膝嗰个咯，就系咯。 嗱，佢就系顶呢个包，顶到只脚肿晒咯。 哦，个包因为系好硬嘅。 系啊，因为佢里边唔系沙包嗰啲沙嚟，系绿豆嚟嘅。 绿豆系咪啊？哦，佢嗰个包咧，我见到咧，佢有个位咧特别灰色咗咧，嗰个位就系佢想你顶嗰个位置啦，系咪？约莫就系个肚个高度咁样，系咪啊？ 系。 咁呢个系。是坐在度嗰个就是教练睇住你练。好呢、啊、个有啲外国人喺度练緊喎。 是啊。 不过外国人个顶膝个动作都几靓喎。 是啊。 是咪啊是。咦咁你而家喺度做咁乜嘢个教练预备有啲嘢同你做咁样喎。 是啊。 你可唔可以讲下即係嚟緊系有啲咩训练咁样喺段片入面。 佢就叫我就拆咗啲手带佢就准备做。 哦因为已经跳咗去第二日啦。所以就叫你拆咗啲手带啊。哦咁第二日去到又系热咗身啦。咁又开始做一啲摔达啊斗前嘅训练啦。 是啦、 啊。是啊。咁而家企咗上去呢个呢就应该系管主喎。 是啦、啊、管主。 是管主。 是啦、啊。个管主叫 Dishu。 是。 是啦、 啊。咁呢度有咩有啲咩特别啊佢同你练嘅时候。 咁佢同我练嗰阵时呢咁就 佢好似同你讲緊啲嘢 係 有啲技术教你 係咪教你点样捉住而家嗰个呢就叫 Mass 係 佢呢就係一个唯一识讲泰文嘅外国人 係 咁 哦咁即係我明白啦梗係有啲嘢就係因为去到嘅时候呢有啲泰国教你可能都冇辦法讲 係呀因为初我哋入去嗰时有少少鸡同鸭讲㗎我哋讲英文佢完全唔识听咁后期呢就係靠呢 个 Mass个阿 Matt 喺度， 系啦，咁就阿 Matt 咧就阿 Casa 仔就全程英文同阿 Matt 去沟通啦。咁阿 Matt 咧就代为同个管主讲。咁譬如因为我哋开头咧就未接触有 PT 噶嘛，咁就要靠佢同佢讲 PT 要去练啲乜嘢嘅。 系， 系啊，咁因为我哋师傅啦，香港师傅就安排咗阿 Casa 过去，咁主力咧就系要去练啲抖前嘅技术嘅，因为拳 因为呢 间 馆出名就系呢啲抖前嘅技术， 系啦， 系咪？ 系 好，咁佢呢度嚟紧，哦，呢度嚟紧个教练同你一对一嘅训练， 系啊，系啊， 系，咁呢啲就系所以冇晒人啦，因为咧已经系 佢哋就出咗去， 因为练完个集体嘅训练啦，系啊，咁集体。睇训练都几好，我见可以有班人同你一起做即系斗前嘅实战练习咁样，系咪啊？好，咁而家教练有啲咩同你练紧啊？喺度系 佢就呢、這个就教我接完人哋只脚之后， 就 开佢就踢一脚， 就系呢啲即系挡同埋反击嘅技术啦。 系啦，系啦， 系捉住咗，跟住拨开佢咁样，跟住就反击踢翻佢，拨开，跟住踢翻。哦，呢啲好实用嘅技术嚟噶，呢啲系。 系。 哇，你都踢得几高喎？我靠，你踢到喐晒，你都几好力喎？系啊，几犀利啊！你都。 因为个教练都话佢只脚重，所以成日咧就要佢踢只脚咯。 系，咁佢都踢得几高吓。 系接咗，哦，佢两边都帮你做训练， 系，因为佢要去左右脚 balance 嘛， 系冇错。咁呢度就系做紧一啲顶膝嘅练习啦， 系啊系啊， 系。佢头先咧个 hip 位，即系个腰位咧，喐俾你睇咧，系咪？即系意思系叫你顶膝嘅时候咧，一定要将个条腰向前送出去，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系啊系啊。 同埋我见到佢有个特别嘅动作噶，系啊，佢一打嘅时候咧，佢只脚咧微微地转咗侧边，有时咧佢仲会趌高只脚噶，系咪？个脚真系会离咗地， 系啊系啊。 因为佢练嗰时都特登咬埋只脚啊，帮佢咬埋只脚，等佢练习多啲，个位置准啲咁样咯。 系系。阿嘉俊对顶膝有啲咩特别嘅体会噶？ 通常人哋顶膝咧就会着重喺只手揽嘅地方啦，好似片入边咧睇到嗰教练咧都会握佢个头，但系咧其实因为练过好耐之后咧，发现咧其实咧系呢条片重复咗，可以跳下一条片啊。 哦，因为发现系你预备嘅帮手系咪 啊？我就发现咗咧，其实咧顶膝最紧要系出个膝头哥咯，即系最重要系要攻击人哋，就唔系净喺揽嗰个方面。 系，即系其实唔使黐埋个膝头哥都可以打嘅。 因为香港好似有全泰例系玩拳脚争膝噶嘛， 系啦，而家嘅比赛全部咧都系会打拳脚争膝，以前会有拳脚膝，但系而家就基本上咧打 都系拳脚争膝。系不过如果你系未够十八岁咁样啦，系咪？咁系咪有啲护具要戴啊？ 系啦，就变咗咧会有头套有护甲嘅，就保护性会高啲。 手踭同埋嗰个脚 pad 使唔使戴啊？ 系啦，手踭咧都会有个棉花嘅保护。 而家佢片嗰度就系训练佢。旋转， 即系转身揸， 系啦， 系 批揸嘅动作啦， 托揸啊，吸揸嗰啲， 冇错， 系啊， 系。 咁而家青少年比赛咧都会打争嘅，就唔好似以前咁，以前咧就会青少年入边有打拳脚膝，但系而家咧都会拳脚争膝全部打齐噶啦。 系 咁嗰啲护具咧系你自己带去定系即系个大会提供俾你？ 系啦，就会用大会提供嘅护具啦， 系牙胶都系。 牙膠同配音咧就自己帶嘅， 即係牙膠配音係私人嘅。 如果係大會提供嘅牙膠咧，通常咧就當配音用啦。 係啊，啱啱呢段片呢度，我見佢有個好特別嘅技術咯，係咪就係話呢個拉手嗰個？係 啦，啱啱做緊呢個教練就教咗， 即 係 呢個拉手都幾威力㗎。 係啊係啊，呢冇錯。咁呢個教練就教咗呢啲咁嘅抖前技術。 拉手之餘咧，同埋咧，我見到佢咧，佢有少少動作咧，有時隻腳會撥一撥你個小腿或者嗰個腳眼。不如你详细啲讲下嗰个动作系点样做啊？等啲听众啊或者观众都可以了解一下嗰个动作啊。 咁咧，两双手咧就夹喺对方嗰个肋骨嗰个位置度啦。之后咧再 即系而家好似教练做紧呢、這个， 系啦， 收咗喺你个肋骨后边，有时就摸住去你个背脊嘅位咁样。 系啦，系啦， 系咁通常几时先顶啊？就系、是、发觉人哋个膝头哥嚟，即系发觉佢想顶你啦，咁你先至做头先拉手转身摔人。落地的动作 是啦是啦是啦 是 因为呢个教练的强项就是呢一招， 就是呢一招啊！睇到啊，应该 啲仲有另外一个招咁，因为我哋去嘅时间就唔够多啦，咁下一次咧就会做详尽啲嘅训练啦。 哦，好啊，好啊，我哋做咗少少时间咧，其实咧我哋最后做一段片嘅，好啊，不如我哋快啲播埋佢跳到最后啦，第七啦，系啊。系啊，哦呢段已经系最后段片嚟噶啦，系咪啊？哦，唔该晒，好，不如我哋飞少少睇下后边，唔知系咪有啲跟住你练啲体能训练嗰啲片，我头先 有， 系，哦呢度好笑嘅，呢度一定要睇嘅，呢度系练咩啊？练体能之余又帮你练硬功，咁其实咧就算你喺香港练啊，其实都会做嘅，不过咧因为佢打咗你好多下，所以咧唔知系咪？哦，打咗100下， 系啊，话 仲有 犀利， 佢咧呢个咧就， 所以我哋教咗块镜啦，惊大家睇到闷，因为要打100下，其实好 长，因为佢比较咧，点讲啊，会伤啲。因为佢同香港就唔同， 即系佢就唔会锡住你，因为佢平时对开系啲职业手啊嘛。 因为佢而家佢平分咪食晒咯。 你而家睇下咧，段片好似好快咁，其实佢已经俾人打咗100下啦，所以你睇下个样几辛苦。 系啊，佢直情鼻咽血管都爆晒噶， 就唔会似香港嗰啲，佢系唔会放开只手踭嘅，佢系夹埋住你做嘅，系啊。 好呢度又做咗啲咩嘢？我哋因为见你咧做咗好多个，即系做咗好多次，咁所以想帮你教咗个快镜。 呢个教练咧就叫你前撑。 哦，前撑有冇打咗几多下？ 我估就系一百下，所以特登帮你教一块镜，等大家唔使睇咁耐。 泰拳最 basic 嘅训练咧，最少埋去都一百下。 一百下系，咁佢平时因为练开职业手嘛，系咪？其实练习呢个场练习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噶。 系啊， 你我睇你就咁睇一睇，你就咁练习咧。呢度都 有，台下都有， 台下都仲有人。咁可能同一时间有二三十人喺度练习，可能有。 因为佢依间馆都几旺噶， 系 系真系由朝到晚都咁多， 都不断有人嚟练习。 系啊，咁有一扎咧已经喺出边跑紧步。 哦、 因为那些是第二天要出比赛的、哦、他就是去刚刚、教完跟着第二天就出赛赢了的。 哦是是。哦这里都刚刚完了、啊、这样刚刚好了。哦这个就是馆主。系啦，呢个就系头先练习嘅教练。 系啦，嗱 呢个就 系 头先方 嘅 专业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 哦 ，OK， 咦，啱啱好，我哋嘅时间预备得真系好啦，好啊。咁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咁下一次咧，我哋又会讲下咧，去泰国去边度买啲泰拳用品好啊，同埋讲少少关于泰拳嘅技术啦。好啊，咁多谢晒咁多位嘉宾咯。好，咁下次见。 好啦，拜拜。 拜拜。